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呢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啊，分享的是一种新的材料的诞生，究竟是什么，它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余书鸿院士团队受人类足弓和弓弩等结构启发，研制出一种微结构如煎饼果子里的薄脆，名为碳弹簧的新型碳材料，被认为是制造智能磁性和振动传感器的理想材料，有望用于外太空探测。碳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地球，天然碳材料刚而不柔，优点是轻、硬、耐高温，缺点是脆。人工合成的多孔碳材料是国际研究热点。为了让多孔碳刚柔并济，余书鸿团队巧妙借鉴人类足弓结构。余书鸿介绍，人的脚是骨骼、肌腱、肌肉等组成的拱形结构，坚固、轻巧、弹性好，能承受压力，缓冲震荡，给我们启发。经检测，这种新材料柔韧性极佳，被拉长至 1.2 倍或压缩至1/5，仍可回弹复原，还可耐受从零下100摄氏度到350摄氏度的温度，实现远超天然碳材料的超强性能。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碳弹簧，并用它研制出新型磁性和振动传感器，这两种传感器能在极温下工作，使其应用于外太空探测成为可能，比如探测地外星球的磁场强度、地壳运动、地质结构等。 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叫外太空的探索材料或者宇航级的材料。其实呢，对于这个级别的材料呢，要求就是一点，一定要耐用。因为呢，在宇宙空间当中，各种宇宙射线啊，可能会对我们大家在地球上见到的那些耐用的材料呢，在它们的微观结构上产生巨大的破坏，进而呢，这些材料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短命。所以呢，我们要求宇航级的材料一定都是耐用的。那么再回到刚才提到的这种和碳有关的弹簧，其实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应用了，比如说碳纤维的材料，甚至在很多车的车身上都使用了碳纤维。碳纤维材料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纵向的承受能力，承受的力量会非常的大啊，但是横向就不行。不知道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余院士团队所做的这个研究，是不是能够在横向也能够来加强碳的一些力矩，包括呢这个碳的材料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力量的加强。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说一说极端高温天气数量是在变得越来越多。 英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年有26天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比此前30年的平均水平增加将近一倍。分析数据还显示，与1980年至2009年平均最高气温相比，2010年至2019年这一数字提高了0.5摄氏度。不过，全球各地增幅不同，东欧地区、南部非洲和巴西等地最高气温平均提高超过1摄氏度，北极和中东地区最高气温平均提高超过2摄氏度。研究人员呼吁各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尽快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我们越是迅速减排，效果越好。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0.5摄氏度的变化，基本上我们的身体是感受不出来的。但如果呢，放到全球的平均气温来说的话，0.5摄氏度其实影响会很大。比如刚才我们就从各个地方的差值来讲起啊，全球虽然升温是0.5摄氏度，但是呢，像 南部的非洲、巴西这些地方的升温是超过1摄氏度，而北极和中东地区的平均气温的提升是超过2摄氏度。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那么在中国所处的这片大陆的地区呢，升温也是超过了1度的。其实也说明啊，0.5度，但是在我们的某些区域，它的上升的幅度可能就更大。您可能会觉得，那即便是一度，好像觉得24度到25度之间的差异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也是在某一片区域大陆当中所算出的一个平均值，而且这个平均值呢，如果你放在一些极端天气当中，其实它可能表现出的是好几度乃至10度的差异。无论说是在炎热的天气还是寒冷的天气，这差个5、6度，其实对于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进而呢，也会让人在面对这些极端天气当中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未来啊，这些极端天气肯定还会出现。如果现在呢，不加强减排，不加强治理温室气体的频率的话，或者不加快这个速度的话，未来我们遭遇到的这些极端天气将会越来越多。好了，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啊，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载人登陆火星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一下。 日前，一支由多家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载人登陆火星的最佳时期。研究人员模拟发现，在此期间，不仅行星相互排列的位置适当，而且中和危险辐射的太阳活动也比较理想。近年来，国际上不论是政府宇航机构还是私人公司，都对火星和月球载人飞行表现出极大兴趣。大量消息让人觉得发射日期越早越理想。然而，事实上，太空天气会强烈影响太空飞行的可行性。对宇航员来说，空间辐射对任何长期空间飞行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保护飞船免受外部威胁需要寻找合理的太空飞行时间段。研究人员设法找到飞船保护水平与发射窗口的最佳组合，以期实现最长时间的太空飞行。研究发现，载人火星的最佳发射时间是太阳活动的下降期，在使用厚度10厘米的铝保护屏的情况下，飞船可以持续4年的长期飞行，且辐射水平不会超过安全标准。太阳活动的下一个峰值预计在2025年，因此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人登陆火星时间。 对，刚才说的这个是载人登陆火星时间。其实您可能会觉得啊，现在各个国家，哎，当然了，其实说白了也只有中国、美国还有呢苏联向火星上发射过着陆的探测器。有的呢是真的着陆上去了，变成了火星车在运行，比如说中国和美国。那么像苏联所发射的探测器呢是没有在火星上着陆运行的。那探测器呢咱可以比如说隔个2年发一次等等。但为什么载人就这么重要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火星离地球最近的距离。这样的话呢，人在宇宙空间当中行走的时间就会比较短。第二个呢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呢，一定是宇宙背景辐射啊，就是太阳风的辐射一定要变得非常的小。这样呢，第一是时间短了，人的这个身体啊心理上的耐受能力能够扛得住。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辐射少的话，其实我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保护自己的这个重量就会减少，或者说这个外壳呢就会变得薄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带的燃料多一点，带的补给多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在宇宙当中呢可能受到的这些辐射的影响就会小一点，包括呢我们身体的安全性就会提升一些。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火星，其实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发射窗口一个时间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各种各样影响人的因素。其实说到底啊，人类还是太脆弱了，我们得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保护好，才能够完成一次呢登陆火星并且平安返回地球的壮举。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和大家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苹果呢一年一度的 iPhone 发布会。为什么要叫 iPhone 发布会呢？其实其他的产品可真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发布，而 iPhone 则是一年一度的发布。那么在昨天凌晨刚刚结束的发布会当中都发布了什么样的产品，以及呢在专家看来包括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产品各有什么特点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曾经每年的九月中旬，苹果公司的新品发布会总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与其说是一场发布会，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消费电子品爱好者的狂欢。而如今发布会依旧，当年的狂欢却不在了。近日，苹果公司如约举办了2021年秋季新品发布会，并且发布了多款产品。正所谓空前盛况难再现，新品发布找亮点。今年的发布会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技术和产品呢？苹果近些年营销策略和产品的改变与市场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作为消费者有哪些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又见苹果上新货。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苹果一年一度所发售的新产品有关系。那么在昨天凌晨举办的苹果产品发布会当中，苹果公司发布了拥有全新颜色、刘海更小的 iPhone 13系列，以及呢屏幕更大、拥有全新交互的 Apple Watch 的第七代，还有全面屏设计、搭载超强 A15 芯片的 iPad mini， 以及呢常规升级到第九代的 iPad。每一年啊，包括 iPhone 在内的苹果新产品的发布呢，都会引起全球科技界，尤其是消费电子领域的关注，也成为呢大家探讨的热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追一追这个热点，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苹果新发布的这些产品到底有什么特点。首先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啊，是科技犬的创始人王健。王健，晚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科技犬王健。 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在你看来这次的发布会有没有什么让你意外的亮点，以及呢哪些又是你意料之中的内容？ 其实这样的，就是整个苹果的这些新品来看，它就是一个常规的迭代，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亮点或者一个功能让你吸你的眼球。就从我的从业经历和这个感受来看，那么从这个五款产品来说， iPhone 13肯定是苹果的重中之重，因为从它的一些新功能上来看和定价来看，以及换购策略来看，也是今年或者是从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苹果的重点的产品推荐之一，所以这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那么可以看到这个 iPhone 13系列主要有几个亮点，我大概了总结一下。首先就是价格，它全系的价格对比 iPhone 12是有一个下调的， 哦， 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全系是128G 的起步，然后最高配备了1TB。那从它这个存储空间的变化也看到，那么从静态的图片变成了视频，因为咱们现在主流的使用场景都是视频，那么这样的文件的容量越来越大，所以其实128兆也是捉襟见肘啊。那么起步256GB 那应该是咱们标准入手的版本。那么第三个就是 A15 的仿生芯片，这也是它的重点。那第四个就是是 Pro 版本的 Pro 跟 Max 支持它的传感器位移的光学防抖，这个是对它的电影模式的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技术。那么第六个就是它支持全面的120赫兹的高刷，从10赫兹到120赫兹高刷。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它的外形有一点小小变化，就是它的刘海尺寸的变小了。那么其他的变化还是基本上跟 iPhone 12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有一个变化我注意到了，其实就是机身后面的摄像头排布的位置。之前的 iPhone 12呢是竖着排的，这回它变成了对角线式的排布，这是肉眼上能够看出来的一个巨大的区别。那么除了这个摄像头排布的位置之外呢，颜色又推陈出新啊，这次也推出了几款新的颜色，这个是我们说到 iPhone 13的变化。那么在你看来啊，这个变化如果说和 iPhone 12进行对比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还是说这就是一次例行的升级？ 我觉得我们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例行的升级，它只不过是在性能方面和拍照体验方面做了一个小幅度的提升。那第一个就是 A15， 这个大家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尤其对性能或者是生产力这方面有一定需求的人，能对 A15 有明显的一些感知，比如说你做视频的处理、图像的处理，包括 A15 是对它电影模式，包括传感器位移、光学防抖这个技术的有一个支持，因为它比上代的产品的算力又更大，而且在这方面苹果也做出了很多，比如 4K 的 Pro REST 的那个拍摄的格式，所以在这方面 A15 是比较强悍的。第二个还是在拍照方面，这是苹果一直在做的，它想做一个全链路的生态，就是从这个视频拍摄到视频的录制到后期的制作，那么整个对视频创作者或 Vlog 作者有一个更加友好的一个支持，这也是目前运用苹果生态用户最重要的一个使用场景。 那来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你觉得 啊， iPhone 12切换到 iPhone 13，把旧的换成新的，在你看来有多大的必要？ 我觉得如果是12的标准版的用户，或者12 mini 的版本的用户，可以换到 iPhone 12 Pro 的 iPhone 13 Pro，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iPhone 13 Pro 跟 Pro Max 它们的机身重量可比12要重很多。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的机身的重量的手感跟 iPhone 13 Pro 版本是一样的，因为它俩重量是一样的。那么 iPhone 13的机身重量是比 iPhone 12要重十几克的。那么十几克，大家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感知，但是拿在手里感知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你拿 Pro 版本，那个感知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Pro Max 的版本已经接近半斤了，所以这个重量的话，尤其女士用的话，可能还真的有一点吃力。对， 哎，为什么会变重呢？手机发展的趋势不 变 都是 重了， 变 因为 得 是这样。 越薄越轻吗？ 变重的原因有几点，第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结构布局发生了变化，第二个 iPhone 12其实在上一代这个包括基带啊散热做的不是很好，那么苹果在内部做了一个全新的优化，并且 A15 大家也知道性能的提升一定会带来的热量和功耗的提升，这个功耗的提升它不是处理器本身的，它是整个元器件组的它这个模组的，所以它要通过一些结构的变化来提升它的散热量，这样才行，因为会有一个场景很重要，比如说大家去拍摄视频，或者是拍摄Vlog 直播，或者是抖音直播这样的类型，你可能拍摄视频的时间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这对手机的算力是要求极高的。如果你要再可以拍这种 4K 的视频，那对机身这个散热要求非常高，所以它必须要在结构方面，这个内部结构做一些优化，不然的话，这个场景你用起来是非常难受的。 刚才说了重量有变化，那外部的尺寸有变化吗？ 这个变化还是并不是特别大的，因为其实苹果在每一代迭代的，你可以看它的那个官网，也可以看的渲染图，它还是依然采用这样的结构设计，跟 iPhone 12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能对一些小，比如 R 角的弧度啊，做一些小小的调整，那基本结构是没有变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在 iPhone 12发布的时候呢，有 mini 这款机型的出现。那么在 iPhone 12售卖的过程中，实际上 mini 的销量并不是很好，甚至还一度呢传出要停产的消息来。但是 iPhone 13发布以后呢，依旧也有 mini 版本的发售，这个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 mini 这个版本一定是有需求的，只不过需求大于小，而且苹果出 mini 的问题，它是要把它整个的价格区间要拉大。比如说，它起售价是5000多块钱，顶配是1万多。它如果不出 mini 的版本，它怎么让 iPhone 13标准版的价格下来呢？它主要还要对标的它的竞品，比如说三星，比如说还有一些国产厂商，所以它要通过版本的不同，用不同的价格区间去对应不同的对手。虽然每次苹果发布会上，它没有去明确的来说我的对手是谁，但是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售价的区间来对应对手，这是很厉害的。所以 iPhone 13 mini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无论它卖的好与不好，它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 好，每年呢，新的 iPhone 发售的时候呢，大家讨论都很多。那么 iPhone 的讨论呢，也会成为各个讨论内容当中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关于新的 iPhone 的讨论呢，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新发布的苹果的手表啊，包括 iPad mini 啊，在你看来，这个两款在大众生活中也常见的电子产品各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智能穿戴依然是苹果属于一个引领的状态。那 Apple Watch 7这款产品其实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全面屏的升级，就是它的边框更窄了，然后显示面积更大，同时它支持 IP67 的防尘防水，就是它在这个耐用性上做了一些提高。那么续航方面其实没什么变化，就充电速度去改变了，然后售价做了一个变化，也是对常规的产品做了一个更新。我觉得这个智能穿戴方面在就是苹果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其实 哎，这个 iPad mini 其实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因为它还是搭载了一个 A15 的处理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内厂商，包括华为呀、小米啊，甚至一些品牌都在推出平板的产品。那因为平板已经其实，已经部分代替了一些轻度生产力工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产品对于苹果来说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也推出了64G 的版本，也是想通过更低的售价，让更多的人去体验这个产品。而且，iPadOS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这个生态里面的应用，Google，或者是包括鸿蒙这些应用跟它的对比的量级还是不够的，所以在平板的体验上，就是苹果的领先对手的这个级别还是挺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去代替一些轻度的办公，也是很多人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而且它的 A15 的芯片，让你就用更低的价格体现一个高性能，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 5G 的蜂窝板。这个 5G 的蜂窝板其实对于如果你是一个苹那个国呃。安卓的用户，那要想用这个苹果的生态，那这个 5G 的蜂窝版其实也给你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方面产品的丰富度上，苹果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想法啊，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产品。 那既然 iPad mini 呢有如此强大的配置，那是不是对于它同时发售的第九代 iPad 也会产生一定的竞争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虽然第九代 iPad 可。听这个名字好像应该很先进，但是它的 A13 的芯片也很强，但是我觉得它并不能说明这个产品有多优秀，它只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更新，包括后置的单摄，虽然图像的传感器 ISP 进行升级，但是低光的表现也是不太好。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还是来做一些更多于 to B 的用户的一些考量，比如说有些场所它需要一个大屏幕的平板电脑，那这个平板电脑在 iPad 这个的角色上和能力上，它会表现得更好，而且它的容错率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to B 的用户更关注这个产品。 好，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解读了一下苹果公司在昨天凌晨召开的新产品发布会上所发布的几款产品。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科技犬的创始人王健，谢谢王健。 好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探讨一下苹果的本次新品发布。以下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徐老师，晚上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这场发布会呢刚刚结束，我们就和大家来拆解一下其中重点的产品啊。其实对于苹果来说呢，iPhone 是一款非常重点的产品，因为也占到它整个公司呢年利润非常高的份额。那么在您看来，包括 iPhone 在内，这次的发布会，您觉得其中的产品有哪些亮点？ 如果一定要让我在这次发布会上提个亮点啊，我就觉得是发布了让我心心念念已久的这个，全面屏的 iPad mini。就这款产品让我觉得啊，确实还是不错的，因为，其实现在呢，就这个。就苹果而言啊，iPad mini 这个产品线本身更新就特别特别的慢。那同时呢，这个第一是更新特别慢，另外这个模具呢，实际上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就没怎么变化过。而这次呢，确实从 iPad mini 算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明确的这种升级。不只是这种性能的提升，整个外观啊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啊，iPad mini 是我这次发布会最感兴趣的产品。 好，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我注意到了，叫如果一定要让我找一个亮点，那就是 iPad mini。我其实。之前也提到 iPhone 对于苹果而言呢很重要，占到它整个啊销售额当中巨大的份额。为什么新款的 iPhone 啊，就大家都说这个十三香，您反倒觉得不香呢？ 其实十三香这件事儿呢，没准卖起来真的还会出现十三香，但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真的没有感觉到这次 iPad 十三有哪些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升级。如果一定要在这就又是说，如果再在这里面再去挑一个优点的话，那是一个细节，是iPhone 13 mini 的续航增加了。 因为其实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小屏手机的， 对。 而今天小屏的旗舰呢，可选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那去年呢 ，iPhone 发布了12 mini 啊，当时我就觉得我非常喜欢这款产品。当时发布会看完了之后呢，觉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产品也是那个， 嗯。 但不幸的是，那款产品的续航实在是太拉胯了，太差了， 嗯。 那今年呢，如今年按照这个苹果发布会上说呢 ，iPhone mini 13。这个续航啊增加了 1.5 个小时，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基本上能够支持一天的较为重度的这种使用， 嗯，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的话，那这个 mini 在我心目中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成日常的主力机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嗯， 所以这个 iPhone 13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 而至于说这个 iPhone 13和 iPhone 13 Pro 这个产品线，包括 Pro Max 这个产品线，其实从参数上确实应该讲，苹果在参数上也发布了大量的新参数， 嗯， 更新的芯片， 嗯， 更强大的这种功能，包括这种电影的拍摄模式， 嗯， 但是坦白的讲，我一直认为这些指标对于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是感知不强的， 嗯， 是感知不强的。就是实际上今天我们这次发布会，苹果还用了一个特别骄傲的词，我们不用特别傲慢，特别骄傲的词，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安卓手机仍然在追赶两年以前的苹果，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发布会上，实际上主要在说的这个 CPU 的处理性能这块， 嗯， 那确实我们换一个角度讲，那即便是安卓仍然在追逐两年以前的苹果的性能，但实际上从普通的消费者上并没有感觉到 iPhone 的这个处理设备或者安卓的处理设备到底有哪些不足，所以从这些一个角度讲呢，很多的升级是对用户感知不强的，更像是每年的这种常规升级，让我们没有看到特别眼前一亮的这样的点。 您刚才说到安卓手机是在追着两年以前的苹果手机，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安卓手机包括三星华为在内都已经推出了折叠屏了，甚至很多年前都已经全面屏了，屏下指纹了，就这些看起来很新鲜的硬件功能在苹果的身上依旧没有出现，何谈追感知说呢？ 哦，我再做个澄清啊，其实刚才说追赶两年前，他强调的是追赶两年以前的苹果的 CPU 的性能，就是处理器的性能， 嗯， 而没有讲到这个整机的创新，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两三年，安卓手机在创新或者是在工艺上、在创新上、在形态上的这样的探索，实际上要远远显得比苹果更加激进。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也能够理解苹果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确实它现在的这种市场的这种领先地位使它还觉得有足够的资格去吃老本。 嗯， 然而作为追赶上的出于追赶地位的这些安卓厂商，他们也知道如果沿着传统的路径直接的正常的这样的发展，它是不可能赶上甚至超过苹果的，所以必须要去想到能有一些新的这样的特征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他们在用户侧的这种竞争力，所以去更多的去考量一些更加激进的创新，或者说更加迈的步子更大一些。但是从苹果的角度讲，这两年还是相对来说首势。当然我也认为实际上苹果是在折叠屏这些技术上是有相应的技术积累的，只是从苹果更多的从商业的角度讲，觉得它现在并不是一个推出的最合适的时机。 为什么不是推出最合适的时机？难道苹果也要像英特尔一样做一个牙膏厂吗？ 其实在这个地方就谈到个人对牙膏厂的一个观点啊，我实际上是这样看待的，牙膏厂真的错了吗？如果一个牙膏厂仍然能保证它有一个非常高的利润，就像苹果，即便是大家说它在挤牙膏，它没有太明确的创新，它也是市值2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大额，而且每年的这个股票各方面涨势也都还是不错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从经营的角度讲，也许现阶段真的没有必要去推出一些有风险的或者说更具市场探究性的这样的产品，采用一种比较稳的求稳的这样的市场策略，我个人认为这在商业上似乎也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就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只要说能够持续赚钱，这个方案还可以继续走下去。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英特尔面对的这个窘境，也是跟他过去常年挤牙膏有关系，甚至还有人说这也许是牙膏厂策略的一个最终的报应啊！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我认可。其实就像刚才我讲的，确实在商务上叫没有错啊，财务上没有错，但的确啊， 在这正是因为他这种叫做不出错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思路，也许在给追赶者一个机会，让追赶者也许有更多的机会做弯道超车。比如说像现在的 AMD， 它确实更好的去抓到了这个 Intel 在挤牙膏这个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些市场上的这样的空间，那让 AMD 有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苹果也确实要面临这样的风险，它也会不断的去评估这个风险。如果苹果不能够很好的拿捏好这个点，挤牙膏策略虽然稳定，但确实它不是一个必然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很有可能也给苹果带来了隐忧。这个确实这两件事情，求稳和求进是仍然是一个折中，这个折中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市场上的这种失败。 好，回到刚才我提到的十三香的这个问题当中啊，您虽然呢认为苹果的十三这款手机 iPhone 十三呢在硬件上在其他的创新层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进步，但是您一开始也说到了，也许它在市场的表现层面卖的会很好，原因是什么？ 应该这么去说，因为到今天啊，其实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的操作系统就有两个，其实主要选择就两个，当然大说是三个，那华为的鸿蒙，安卓阵营和苹果阵营，然而呢，确实从现在的这个苹果的整个生态体系的建设来说，包括这个它的 Pad， 包括它的电脑，包括它的耳机，包括它的这个手机和手表，那它的整个这个生态上的确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优势，而每一次当它推新品的时候，都会让其他配合的产品与它的新品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这样的联动的配合，从而拉动它整个生态的这种体验。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必须要去说，有很多单个的某一个特定的 iPhone 的苹果的产品，你并不觉得眼前一亮。但是当你真的被拉入到苹果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之中，它总会找到一些让用户觉得非常爽的点，爽的点啊，爽点让用户去进行这种升级或者是这种换机。当然现在啊，其实跟最早的几年也有变化。早几年呢，大家换 iPhone 手机其实甚至是多少有一些炫耀的心理，说你看我跟上了最新的。但这两年呢，其实炫耀的心理所带来的这种购买啊是在下降的。但是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苹果全系列的生态的互相拉动的效果也在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苹果发布会完了之后，苹果的股票应声大跌，各方媒体纷纷说它不好，包括刚才我也说觉得不好，但最后人家卖的就是好，最后生生又把股市拉上去了。但是我要去说，现在帮助苹果把整个的这个销售量拉上去的，应该是说已经不再像当初的那个仅靠品牌，而是今天是品牌和生态的双管齐下，导致了苹果现在仍然有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前景。 好，再来说一下您一开始呢提到的觉得还不错的 iPad mini， 一款平板电脑，为什么在您看来会认为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甚至是很有亮点的产品？ 因为这个可能确实很个人性，因为它跟我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个人最期待的一个场景，因为我需要有大量的场景，有手写笔记的需求。那像 mini 这么一个大小的话，基本在 A5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啊，实际上单手持握，那么同时就可以持握，然后一只手拿着，一只手写字。而同时呢，带在包包里呢，它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轻的，它又能够很好的支持手写笔，同时呢，它这个芯片的处理性能又足够的好，再加上刚才我们去说的苹果的软件生态也确实非常给力，综合这些角度讲，的确它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个人使用需求的这样的一款产品。而之前的 mini 的这些产品呢，坦白的讲，你说功能上也都做了，但是确实过于过时的这样的工业设计，实际上让我们对它没有太多的购买的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今天它终于在工业设计上跟上了，也实现了全面屏，让我觉得基本上我现在想的脑海中想到的这些对于一个手写的平板的便携的这样的需求就都满足了，所以我个人对它很感兴趣。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您个人，我最近呢看到市面上的一些销售数据啊，无论是苹果的平板电脑，还是华为的，包括小米的其他安卓阵营的平板电脑，卖的都很好，好像这一两年平板电脑又有一种卷土重来之势，甚至啊，包括我。 我身边的同事们大家纷纷都购入平板电脑，觉得这也成为了我们在工作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生产力工具。您如何解读平板电脑再次回归的这个现象？ 其实讲到平板电脑回归啊，那么就这次发布会而言，我还真的必须提一下这次发布的就是第九代 iPad， 或者说叫 iPad 2021。这款产品真的能感觉到这是苹果的这种非常精准的刀法。因为如果让我们去看的话，它所针对的市场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低端的这样的平板电脑市场，因为它64G 起步的这个版本才有2499元。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天平板电脑市场的这个再次的火爆或者火爆，极大的取决于现在疫情导致的这种网课，疫情导致的这种在线沟通和在线协同的这种需求的提升。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呢，很多人更多的是通过 iPad 去解决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种使用，甚至包括看视频，甚至就是简单的上网课。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个中低端的平板反倒是需求量更大的。如果看销售数据也确实如此，反倒不是专业级的平板的销量更大，更多的是一种中低端。而苹果这次 iPad 2021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以及它这个价格上的这种小降，2499的这个小降，的确是又给苹果在这个产品的档位上有一个很好的卡位。那么的确苹果也想把这一块就是面向海量用户的走量的这个市场，苹果也想一并吃掉。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每年呢苹果的新品发布会结束之后呢，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疑问。之前啊，在 iPhone 4的时候带给全世界的那种震动，那种耳目一新，后来再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包括苹果发布的手机，要不然就是变长了，要不然就是变大了，好像也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啊让人耳目一新的功能。您如何解读大众的这种期待？是因为苹果公司本身创新就到了一定的瓶颈，还是说也许手机这个东西啊，它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计算平台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样也就到头了呢？ 我不敢妄论说苹果手机的这种交互的形态到头了。那至少现在像安卓阵营也都在做这种折叠屏的这种探究。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最近三星发布的一些数据来看呢，的确这个折叠屏的销售的这个增长啊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呢，我倒是觉得手机这种形态仍然还会持续的演进。之所以苹果为什么没有这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公式，其实我更认为它是希望，或者说一方面它在跟踪，一在观望，同时它也在做储备。那么一旦折叠屏这样的形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手机的形态有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演进的时候，实际上我相信苹果一定会迅速的跟进。那么实际上原来苹果更像是一个创新者，它引领着所有人的创新，而现在它更像是一个创新的收割者。那有一些已经被市场证明了的创新，苹果反倒会迅速的去跟进。在这种情况下，苹果的威力，或者说以苹果公司的体量，包括它非常完备的这种生态，它以这种创新的跟进者的方式去参与到这个市场竞争中，依然有非常大的杀伤力。但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也的确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些市场机会。但是实际上咱们再多说一点啊，这次发布会之前，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注意到，这个发布会的邀请函是用的 AR， 就是增强现实的。 对。 实际上上一次发布会，就是上一场，那就是春季发布会，它仍然也是 AR 的。其实这两次 AR 的，我当时啊，天真的我呀。曾经意淫过啊，曾经意淫过苹果会出一款眼镜，就是 AR 眼镜。 对。 那么因为我一直认为 AR 眼镜也许是未来的交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但是苹果虽然在 AR 上一直非常关注，也一直保持着在 AR 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度和支撑的，但是确实没有推出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我非常的期待，但是现在看来短期内可能见不到。 哎，但是无独有偶，在苹果的发布会之前，小米倒是发布了 一 款眼镜， 是吧？是的，对的。 那您怎么解读啊？就是这种，无论说是巧合呀，还是说是人为的安排呀，以及这个产品的出现呢？ 我认为可能还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确实是一个人为的安排，因为，但是这个正是像我们刚才去说的，它昭示了这批追赶者 的野心。 嗯，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做弯道超车，更希望能够通过挑战产品形态的方式来对这些已经占据了这种大佬地位的，占据了这种最顶端的这种地位的这种霸主去形成挑战。 嗯， 当然他们更希望去引入这样的新的形态，包括当然其实眼镜的这种尝试小米不是第一家啊，之前像 Google 啊，像 Facebook 都做过类似的尝试。 对， 但我相信当这些一系列的这样的也都有很有实力的这样厂商去参与到这个创新的过程之中，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 您的这个说法我也非常的赞同，正是因为呢在消费业界很关注这些大厂的产品，包括呢在大厂生产和设计的过程中呢也很注重消费者的某种喜好，所以呢两厢的力量促进才给消费者们是带来了更多更好用的产品，当然体验呢也是随着不断的迭代变得更好。那么今天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呢和二位朋友一起聊了一聊苹果最新的产品发布会以及呢其中所发布的这些产品，再次感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谢谢您。 谢谢您，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好骗，真家老二不真家老三，老二是我姐，真好姓，俗称真二。 谁喊我啊？哦，好骗啊！你怎么了？你怎么瞅着这么不对劲儿呢？你脑袋怎么晃来晃去的？你该不会是吃错药了吧？ 二姐，我怎么就要吃药了呀？ 那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哎呀，你到底怎么了？哎呀，好骗啊！哎呀，我的好骗呢！ 二姐，我这叫未雨绸缪，防治脑瘫，你也应该这么做，安全简单又方便。就是有时候有副作用，比如我整个人都晃得晕晕乎乎的。 等等，你先停下，什么叫防治脑瘫啊？摇头还能防治脑瘫 啊？对呀，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婴儿被剧烈的摇晃脑袋，根据医生的说法，这叫康复理疗，而且对脑瘫患儿的治愈率达80%以上。我就在想啊，虽然吧我现在还没脑瘫，也不是婴儿了，那既然这种方法有效，至少我可以预防一下啊，不是吧？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来，二姐跟我一起摇啊摇啊摇啊。 哎，好骗，真二，今儿咱们不是说好要出去吃饭吗？你们准备好出门了吗？ 大哥，我们 嘿，摇头干嘛？还没准备好呀？赶紧换衣服去啊！不想换，为什么呀？ 大哥，我们已经准备好出门了。 准备好出门了，你们一个劲儿的摇头是什么意思啊？ 大哥，听说摇头可以治疗脑瘫，我们预防一下。 脑瘫，我看你们俩是脑残了，这么晃下去，脑瘫倒是没预防，到时候会晃成脑震荡啊。对付脑瘫，那种对脑袋进行按摩或者晃动的疗法，早在2014年中国康复学会就进行过循证研究，通过分析比对发现，推拿按摩确实可以促进患儿的运动及神经功能发育，改善患儿的关节活动度等等，但是证据很少，而且有效程度是等级最低的。目前的学界共识是，脑瘫没有根治的方案，既然没有根治的方案，你们的这种做法也就是不可取的了。 原来是这样啊。啊，好晕好晕呢、啊、好骗，你又骗我。 等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脑瘫是天生的，你们还预防？请问你们到底在预防什么 啊？真好骗，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竟然也骗我。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被网上的视频骗了嘛。 你还有理了？你看我不把你打成脑瘫。 别打别打，大哥说了，脑瘫是天生的。 那我就把你打成脑残，那可不是天生的。 哎呦，哎呀，你还 真打呀。 哎，晴儿，怎么能打你弟弟呢？不用打，要说到脑残啊，他本来就已经是了嘛。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